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就是对。 经典名段。 传统相声八扇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段子，八扇屏是八扇屏风的简称，屏风是清代官宦人家放在大厅里挡风或是作为屏障的家具，一共八扇，每一扇呢都画有历史人物故事或写着诗词歌赋。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来欣赏八扇屏。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八扇屏可说是由一副对联引发的故事，这副对联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片段《八扇屏》。 您是？ 啊，我是相声演员。 哦，相声演员。 对了， 我跟您还不一样。 哦，那您是？ 我是文人。 您是什么？ 文人呢？ 文人， 嗯， 这我还真不理会。 不理会吗？ 对了， 我没闻过您吧。 哎，对，我得让你闻呐。什么叫闻我呀？ 文人墨客， 这对。 每天我要读读书啊， 哦， 阅阅报啊， 学习嘛， 操操琴呢、啊、 嗯， 舞舞剑呢、啊、 好， 做做诗啊， 嗯， 尿尿炕啊， 啊， 要不这个写写账啊， 还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写写账， 这写账也是您的工作呀？ 那当然了，每天我要算一算我收入多少， 哦， 支出多少， 嗯嗯， 能不能保持平衡？ 生活有计划， 还经常到各公园去游玩游玩。 哦，您喜欢到公园去玩去？ 对，这回在三月份吧。 是啊， 我还到北海去游玩。 哦，您上北海去玩去了？ 游玩呢？ 哎，什么叫游玩呢？你说玩去不就得了吗？ 您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就爱走大音。 你那么说多别扭。 看，到北海去游玩。 哎，游玩。 那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 哦， 享晴博日。 是啊， 有点小风，这个风嘛也不大， 够几级风呢？ 也就在一二级左右。 哎，不大。 哎呀，我一看这个风景啊，非常的优美。 是 啊，我一看这个河水也是非常的清灵。 哦， 当时我一看这河水这么清灵，我一高兴啊， 怎么样啊？ 我就洗了个澡。 哎，啊？ 那么洗澡？ 别说了，别说了。要把你淹死怎么办呢？ 洗澡怎么能淹死人呢？ 怎么淹不死？北海那水深着呢，你脱了衣裳下河里洗澡去，会淹不死你。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这个人一定没洗过澡。 我怎么没洗过澡啊？ 洗澡我脱衣服干什么呢？ 废话，你不脱衣服怎么洗呀？ 我洗澡你懂不懂？ 懂啊，不就是脱了衣服下河里头洗澡去吗？ 洗澡 你怎么个洗澡啊？ 就是地下有一个澡，我把它捡起来到那儿洗了洗，然后我把它给吃了。 哦，洗澡啊？ 啊，洗澡。 那得说洗澡。 我已经跟您说了，我这个人说话就爱走大音嘛。 你走大音可吓我一跳啊，我还真怕你淹死呢。 这是笑谈， 别取笑。 我那天确实是很高兴。 哦哦， 河水是非常的清凉。 嗯， 那个小风刮的河水是一层一层的泼浪。 是啊， 当时我一看这河水一层一层的泼浪，我的诗兴大发。 哦，你做了一首诗。 作诗的时间来不及了。 那你做什么了？ 当时我的灵机这么一动，我就写了一副对联。 哦，做了一副对子。 对， 那你这个对子以什么为题呀？ 以这个风水为题。 好，这对子你怎么做的啊？ 干什么？ 你念一念，我向你学习学习。 念一念 啊？ 在哪儿念？ 就在这儿念呢。 在这儿念？ 嗯。 哦，这可不能念。 怎么？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娱乐场所呀。 娱乐场所。 嗯， 读书人之多，识字人之广，倘有一字说差，岂不被大家耻笑？我学生那便如何是好呢？ 这是什么鸟叫唤呢？ 如果大家要是耻笑我，那可怎么办？ 没关系，耻笑你啊，我替你兜着，这还不行吗？ 好 啊， 那我就给您念一念。 哎，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是啊，那您这个上联是怎么做的呢？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哎，还真不错呀。哎呀、啊、 见笑见笑。 哎呀，哪里哪里哪里。您这个下联是什么？ 这是献丑啊，献丑。 您太客气了。那您这个下联是 惭愧。惭愧。 您太谦虚了。那您这个下联是？ 这是粗。 不是，你还有完没完呢？干什么？ 向您表示谦虚吗？ 您甭谦虚了，我问您呢，这个下联是什么呀？ 风就是刮风的那个风。 哦，我没问这个风 啊， 我问您呢，下联 风的下边嘛，那就是吹。这个吹嘛，就是口字边，这边一个欠债的欠。 这我认识。 哦，这个认识啊。 嗯，我问您呢，下联 下边就是水面。这个水面嘛，就当表面来讲。 对对对，这我懂。 哦，这个也明白。 我问你啊，下联 再下边就是层层。 它没有下联吧？ 这个层层嘛，当然就不是一层两层，而是很多层。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我问你啊，下联 紧下边就是浪了。 它是没下联， 浪嘛就是三点水。 我问问你，就像你这样的文人，家里住那房子也安着门呢吗？ 这什么意思？这那当然有门了。 哦，也有门 啊。 你们家那门有门框没有？ 没有门框，那门往哪儿安呢？ 哦，也有门框 啊。 那比方说过年的时候你们家贴对子，这边上联你贴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那么这边下联你贴什么呀？ 哦，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了。 你说嘛，两个门框 啊啊， 这边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 哎， 这边贴上什么？ 对的，得有上下联啊。 要这么说你这个人脑筋太简单了。 嗯，怎么 这个对子是死的，你这人是活的呀。 嗯、 你可以再写一张再贴到这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哦，俩层层浪， 三也照样贴呀、 啊。没听说过，你那怎么念？ 我教给你呀、啊 嗯， 按我这么念、 嗯： 上联把音压下去，下联把韵调起来、 嗯。 你这么一听，它就是对子上下联。 怎么念？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下联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 那横的 风吹水面 就这个呀、啊、你什么文人呢、哎、你纯粹是捡枣的。我认识你，我跟您各位一说您就明白了。不错，前些日子他还真上北海去玩去了，明着是玩去，暗含着就是捡枣去了。净听说的金丝蜜枣挺好吃的，可是没尝过。一想怎么办呢？哎，北海那儿游人多，保不齐那有掉枣的。如果有掉的呢，好捡起来尝尝，正好跟别人说古去。他正在河边那转悠着呢，可巧前面有两个人，拿一大包子枣，人家是一边走一边吃。有一个人一看那个水泼浪刮得挺好看的，就跟他旁边这个人说：嘿，你看啊，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啊。旁边那人一听，哎，好，你这一句话呀够个对子上联，咱们给记下来吧。哎，人家呢就拿笔给记下来了。不是人家记下来了吗？他在后头、嗯、他也给记下来了。那个人说，你看咱们有上联的还没下联的，那多不好，我呀再给你对个下联。刚要对下联啊，一看手里拿那枣是坏的，人家一瞧这坏的就不吃了，啪一下子就给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有主意，他就上河边那儿去了。干嘛去了？就上那儿洗澡去了。等洗完了那枣，吃完了坏了，人家那下联啊你也念完了，他没听见。这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这唬我来了是不是？那哪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演员呢？ 哎，对了，演员的肚是杂货铺，你买什么我这儿有什么。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可不能白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对上一个下联来。 好好好， 你记住了，明儿那好再唬别人去，听见没有？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八扇屏》。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副对联的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那么下联又是什么呢？还是请刘宝瑞、郭全宝为我们将这段相声说下去。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风吹水面层层浪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子的规矩， 风吹对雨打。 嗯，听着啊， 嗯， 你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嗯，好， 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宝， 呵呵呵呵， 太可气，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宝啊。 哎，然然 啊， 哎，就是我呀。 哎呀， 相声演员不简单。 哎，不容易呀、啊。 下联对得这么好， 哎， 是什么？ 雨打沙滩万点坑。 真没想到， 哼， 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圣人， 哼， 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差不了多少啊。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那就得这么说了。 你这个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哎，那您讲一讲。 告诉您， 嗯，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怎么讲呢？ 这好讲啊。 嗯， 雨打沙滩吗？下雨下一万点，下沙滩上砸一万个坑嘛，这还不容易？ 这就叫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就您这种解释啊， 使您满意？ 不能满意。 哎，怎么不能满意啊？ 雨打沙滩万点坑， 嗯， 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这不是蛮好吗？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来了。 我没数着。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嘿，真能强调。 嗯， 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准能砸一万坑吗？ 啊， 这个沙滩上有个石头子儿，这雨点到石头子儿上崩碎了，没坑，你拿钻炫给钻坑去。 您那叫抬杠。 我抬什么杠啊？ 他无论怎么说他也比你的没下联还强得多呢。真是，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 嗯，你有下联吗？你不说，你有吗？ 我们原有下联，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哦，有下联啊。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本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你这个 啊，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嗯，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什么字？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嗯，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嗯，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掘出树木来？ 哎呦， 什么叫万点坑？ 哦，错了一个字 啊。 那没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一个字，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个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 嗯，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啊，那不成。那个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啊，可说呢。 这什么，这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是啊，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嗯，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没有多厚啊。 还什么，嗯，怎么着，什么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嗯， 你知道什么？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嗯，又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啊， 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小杂货铺吧。 来半斤酱油。 没预备。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那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儿。 你真有的说呀？ 嗯， 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你那 像话不像话？ 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这怎么？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这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糊涂 啊？ 糊涂不对 啊？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啊。好好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哎，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啊。 怎么了你？ 嗯， 我是个浑人您还生气吗？ 你 啊， 你是什么人？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浑人。 你也配 啊？我连浑人我都不配了。 这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呐，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这个浑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 嗯，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你还不知道呢？ 嗯，我还不知道呢。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商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度至。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余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相与停战，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 哦， 你比得了吗？ 比不了 啊， 别说了。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目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八扇屏》。相声八扇屏运用贯口的手法，由逗哏的演员简明扼要地介绍画屏上某些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后，揶揄捧哏者无法与古人相比。每段贯口中有褒有贬，如称楚霸王项羽是有勇无谋的浑人，称三国时的张飞是莽撞人，称三国时的东吴大夫鲁肃是忠厚人，称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军师苗光义是江湖人，又称三国时年少有为的周瑜、孔融和宋代的司马光、文彦博是好样的小孩子，又把唐代的开国大将尉迟恭称作是乡下人，还把辅佐周朝的姜子牙称作是愚人，称宋代岳飞的幕僚王佐是苦人儿。这些人物都来自脍炙人口的古典小说，也是评书艺人津津乐道的形象。 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相声演员表演八扇屏的时候，由于时间限制，一般只能从浑人、莽撞人、苦人儿、小孩子、江湖人这五种故事中选择三种来演。 绕个路回家，有些事开始复杂，拐个弯说话，代表必须长大啦。总好像是来不及，心情在变化，能否找个人要答？快回答，太是负责任都不能有点懒散，虽然私底下常常让脑袋在放假，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儿呢，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当中，咱们要来继续欣赏传统相声八扇屏。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只听了八扇屏风中一扇的故事，也就是浑人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小孩子、粗鲁人和莽撞人的故事。当然了，这三个故事还是通过一副对联引出来的。下面呢，就请您欣赏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传统相声片段《八扇屏》。 我没事儿，我就好这个，好作诗。 哦， 哎，吟个诗啊，答个对儿啊，写个文章啊，没事儿我就爱作诗， 好喜文墨消遣。 那不是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哦，到那边玩去了 啊。嗯，就沿着这个五龙厅的这个湖边太液池旁， 嗯， 我就看这个湖光山色， 嘿 呵，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 你瞧，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诗性大发。 哦，您做了一首诗 啊？作诗啊？ 嗯， 来不及了， 时间不允许了。 对了， 您呢？ 那么我就以这风水为题，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那就很不容易，您说说这个对联是什么词句？ 怎么您要听听？ 哎，我们要希望跟您研究研究。 可以可以， 您说说这是什么词儿？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哦，风水为题。 哎， 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好啊，太有意思了。 见笑见笑 啊，您客气客气。 献丑献丑。 哪里哪里哪里。 惭愧惭愧， 太客气了。 哎，休哉休哉，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这人好玩笑啊，简直。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 嗯， 很有意思。 什么话呢？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儿啊？ 下边， 哎，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吹，不费吹灰之力，吹。 是这个我知道。 哎，对对， 我是问您下联，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瓶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瓶了， 没 写在字面上嘛，水面。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紧下边的， 啊，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啊 谁家没有门框啊？ 这就好办了 啊。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子贴上了， 嗯， 风吹水面层层浪， 对呀，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啊，这啊，在这边啊。 啊， 呵，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怎么呢？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啊， 哦，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贴上啊。 啊， 那怎么念的呢？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俩一样不行， 真是。 嘿， 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啊， 仨都行啊。 那没法念那个，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怎么个不同呢？ 念上联呢、应当押音，念下联应当挑韵。 哦， 这样就合了。 应当是怎么念？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嘿， 行了， 没有横批。 风吹水面啊，哎， 没糟蹋啊。 那你一点糟蹋不了，底下剩仨字儿，你裁开当福字贴 啊， 啊， 一样。 没有出门见喜呢，贴门外头。 哎， 没春条把它斜过来， 这些对呀、 像话吗？这个还对呢，不怎么样。您 怎么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什么事？ 光有一个对子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倒是上北海去了 啊， 到那天游玩去了，玩去您看见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姻呢， 人这儿呢 说对的呢，风吹水面层层浪，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啊？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哎呀，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你听，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 嗯， 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您能对个下联？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相声演员不简单， 给你对个下联呢，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传统相声片段《八扇屏》。这段相声当中，捧哏的热心肠啊，在听到了“风吹水面层层浪”的上联之后，便帮忙对出了"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么一个下联。没想到这逗哏的听到这副下联后，立马不干了，没完没了的揪住万点这两个字不放。于是呢，八扇屏风上的故事也就由此引出了。好了，还是让我们来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八扇屏。 哦，下雨，下了一万个点儿，你数着来了？ 我没有啊。 那你怎么会知道下一万个点儿呢？他就不许多下点儿，他就不许少下点儿吗？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儿吗？他就不许下10001个点儿吗？怎么那么寸就下一万个点儿呢？这一万个点儿全下到沙滩上了 啊， 马路上没有， 没有没有， 石头上也没下着。那么这雨点下到石头上，这没砸坑，这怎么办呢？这得请石匠现凿， 那多麻烦呢。 那么这雨点要下到你脑袋上，那也得现钻眼儿 啊，那我脑袋就成漏勺了。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他这不且比你没有下联强得多呢吗？ 你怎么会知道我没下联？ 那有下联你怎么不念呢？ 这还没容我念，我这刚想解释解释，您瞧这顿吹下联下联下联， 我听见了，我不爱理你，你知道不？ 那这么一说，您有下联？ 当然了，没有下联能跟你这儿说来吗？ 那你这下联是什么呀？ 我这下联，哎，跟你那也差不多， 一个样， 一个样。嗯，那还说什么？当然是不同。 那你这是？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雨打沙滩点点坑，我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一个样吗？ 就差这一个字儿吧，连是 嗯，一个字儿不连、啊、这一字入宫门是九牛也不出啊。比如说人该你十块钱，还你一块钱行不行？ 那哪行啊？ 哎，一个字儿不连， 哎，那不成，还差九块、啊、 还是那你这叫什么雨打沙滩万点坑？这嗯，你对错了对的我还不恼你，您瞧刚才这一大套，什么文人，纯粹是捡枣的。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捡枣的？ 我瞧你像， 瞧我像，我这三个字呢，捡枣的啊。您听这一大套，有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了，人不言自能了，水不言自流，什么什么金砖河厚，玉瓦河薄，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要自大念个臭，那对吗？ 怎么不对、啊、 自大念个秀，自大一点念个臭，你那点哪儿去了？ 我那点不下到沙滩上了吗？ 哇，嗯，还有什么演员的肚又砸活铺了？ 哎，对， 你那是杂货铺吗？ 啊，杂货铺， 大杂铺小杂铺？ 那个小杂货铺。 来包火柴？ 没有。 买盒烟卷？ 不卖。 卖什么？ 什么也不卖，今儿盘货、啊、今儿个。 对对的规矩你都不懂啊？啊，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如果说我下联上联是千层浪，你下联可以对万点坑。我上联是层层浪，你为什么要对万点坑？嗯，知道在对，不知道别胡对。那常言说的却好，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求为可知。 您听吧，他又来劲儿了。 完不了、啊、我越想越生气，我要媳妇打你一通吧。 什么打人？ 我啊，我要怕打不过你。 你这不废话吗？ 我要先骂你。 你敢骂爹？ 有失我学生的身份，不打你不骂你难解我心头之恨。完不了，限你三分钟，你要答复我、嗯、否则的话我在你这抽风。 别介、 哎、我还说抽就抽啊。喂、 哎、先生先生，你怎么真抽我去？ 完不了，我就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没法子，说几句好话我给他央着走也就算完了。 马不了， 吓我一跳。您呐消消气儿啊，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嗯，我你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我就是个小孩子。 小孩子？ 对。 你比不了。 这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 那是一位古人。 古人？ 嗯， 我不知道。 不知道、嗯、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什么叫想当初啊？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情 哦，过去的事儿。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浮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扎扎一股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身佩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指丈八蛇矛，站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犯汗，大骂曹操天真。对，今有李家张三爷在此，而贺公贺战贺进贺退贺争贺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贺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贺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猛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 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你怎么还记着这茬儿？ 拿不了。 你说了半天，我不愿意就算得了。 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 你听嘞， 我听你唱。 你瞧啊， 我瞧你练。 呦 呦啊，翻过来是个六。呵，你带坑爬了吧？ 别 介过得去吗？ 算了算 了，算了，吃韭菜。 我说我算了， 你甭算了，你属猴的， 我不好。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别让我小， 小我没欺负你、 啊。我岁数小， 还没满月呢。啊、 我呀，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八扇屏》。今天我们听到了小孩子粗鲁人和莽撞人的故事，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送上李金斗、陈永泉以及侯耀文、石富宽演绎的另外版本的传统相声八扇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未知的精彩》。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风该往哪儿开，通往什么未来？哦耶，年轻的动脉，直觉就是流派。哦耶，别出心裁，真心的爱无可取代。我未知的未来，不要谁来编排，期待是种色彩，亲手来主宰。